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欢迎您收听我们在十一假期期间的专题特别节目。那么在这个十一长假呢，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出去逛逛街，逛逛家居卖场，所以在今天的财富新动力节目当中啊，咱们要来和大家聊聊宜家的经营模式。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说到宜家呢，咱不妨先从他们最近布局的电商业务聊起。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啊，实体的卖场客流是受到了冲击，那以往主打线下体验的家居卖场也正在加速在线上发力，给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消费方式。那记者最近走访发现，在宜家的商场里也是新增了很多二维码，消费者扫码之后呢，可以在线上购物，直接邮寄到家，实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打通。那么在宜家最近召开的2022财年启动会上也是透露说啊，他们的电商平台今年扩大了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覆盖范围，那由之前的江浙沪皖地区拓展到了301个城市和地区。其实去年3月呢，宜家就上线了天猫旗舰店，这也是他们全球首个第三方平台上的销售触点。那除此之外，宜家还推出了自营的 APP。不过啊，要说他们的电商业务也并没有很快在全国推广，而是率先在我们刚才说的江浙沪皖地区试运营。直到今年的3月，宜家又测试上线了微信购物的小程序。今年5月，他们的电商业务进一步扩大了覆盖范围，扩展到了中国大陆的301个城市和地区。记者也是查询了一番发现啊，咱北京的各个商场门店已经全面触网了，也就是说啊，在家里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来购买商场里的商品，而且您可以选择配送到家。那这个线上订单的运费和商场还是略有不同的，其中啊，30公斤内的包裹是每件9.9元，采用快递配送，而大件的商品呢，则是由货车配送。线上订单的配送费每单119元起，比商场99元起的配送费是高了20元。据了解，除了门店，其实宜家还设置了针对电商业务的仓储中心，一些没有开设宜家商场的城市也可以在线购买他们的商品了。所以说在宜家线下商场里，如果您不想现场排队，打开这个小程序扫码功能来扫描产品的货号，也可以跳转到线上来下单，当然也可以退货，打通了线上线下的消费链路。那除了这种触网转型啊，宜家其实也升级了线下的卖场体验。比如说在上个月的12号，宜家的上海徐汇商场经过一番改造之后是重新亮相了。这个新商场呢，也是第一次改变了宜家传统的购物路线设计，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直达相应的商品区域。而改造后的门店也全面覆盖了数字化的体验，包括活动登记、预约程序、自助收银、扫描购物等等，都可以通过手机来下单。那么以上这条消息呢，是来自北京日报啊。我们也发现啊，宜家开始布局他们的线上业务了。其实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之前也逛过宜家家居，那咱们来说说宜家相较于其他的家居卖场，它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宜家也是开拓了家居市场的一个新的模式。比如说热狗、甜筒、冰激凌，它似乎不再是一个单一卖家具的地方，而是很多年轻朋友打卡休闲的地方。 要说到宜家的创始人啊，他叫做英瓦尔·坎普拉德。1956年的时候，宜家在瑞典的第一家店就开了家餐厅。当然，他们开餐饮的目的很简单，让逛商场的人吃个饱。那这个来自瑞典的家居零售品牌，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不仅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家居零售商，当然也是牢牢地抓住了中国的市场，带来了有别于传统家居销售模式的一个宜家的营销模式。那么根据宜家中国发布的2021新财年的战略啊，他们在2021财年将会投入2亿元用于产品的升级，包括增加2000款以上的新品。咱们先来说说宜家餐厅啊，这个宜家餐厅的产品，特别是他们的一些爆款产品打造的逻辑，其实都和用户心理的一个重要规律有关。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宜家呢经常会售卖一种甜筒，不贵，只要1块钱。这1元甜筒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经济学的定律，叫做风中定律，它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提出的。是什么意思呢？人对体验的记忆有2个因素决定，一是高峰时的感觉，二是结束时的感觉。这个高峰啊，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会左右人对体验的记忆，这就是风中定律。所以以小见大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也曾在一本书叫做《未来的冲击》当中预言道，体验经济会超过服务业，是继服务经济之后的下一个经济形态。那么具体来说呢，体验以企业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给消费者创造出一种难忘经历的活动。当然，这就和宜家的体验式营销如出一辙了。客户购买家具其实不仅仅是为了购物，而可能是出于情感的需要。比如说，咱先看看他们的空间设计。传统的很多家居市场呢，会把产品分门别类的摆好供大家挑选，而宜家打破了那种零散售卖的方式，使用样板间进行产品的成套销售，通过对房间风格化的成套布置来实现真实性的一个居家氛围。换句话来说，宜家的卖场展示那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展示区啊也被分成了若干个以样板间为载体的小区域。那每一个区域呢，其实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来表现不同的家居体验。在每一个展示区域当中，也会配备装修工人，阶段性的对这个展示的小区域进行一个重新的布展，体现新的主题。宜家的家居功能小区啊，也是严格的来模仿实际的生活环境。给您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他们的背景墙是选用了住宅的平均高度2米9，选择普通的墙面背景，不用那些特别华丽的图案来塑造氛围，而倾向于展示小居室的样板间设计，让咱顾客能够把这个宜家家居的不同主题功能小区原样的复制到您的家里。说完了它的空间布置，咱们再来看看整个卖场的布局哈。他们的家具展间呢，陈列顺序也大概是这样的，先是客厅、书房，然后是卧室、厨房，最后是餐厅、儿童房。这样一个呈现顺序啊，是根据顾客的参观习惯定制的，在引导大家的同时，也能表明两地的最短路线来节约时间。当然，从他们的营销模式上来看，我们会发现他们非常注重这种现场的体验。比如说，顾客在挑选家具的时候，可以在沙发上试坐，在地毯上试走，可以检查抚摸商品的表面，去充分地感受到这个商品的质感。而店员除了顾客主动寻求帮助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来打扰您的，也是增加了顾客的购物自由度。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消费者的体验来自于他们对空间的个性化使用，体现在他们对空间的占领。消费者何以自如地占领公共空间，就体现在宜家的空间景点化。咱消费者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啊，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来到了一个景点来旅游，这就让一种新的消费仪式在不受约束的、缺少监管的空间结构当中被生产出来。如果您去过宜家，您会发现它参观的路径啊，也在地面会用箭头给您做一提示，沿途的空间被区隔为销售的超热区、热区和冷区，畅销的商品当然被布置在超热区，而常规产品和偏冷门的商品则按照28原则布置在热区。冷区摆放什么呢？ 摆放小部分的促销产品来提升热度。咱们再来看看他们产品的设计啊，平板化的产品和包装，既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又可以降低仓储和运输的成本。像可折叠家具的概念也是1955年由宜家提出的。什么叫可折叠家居呢？也就是消费者可以把家具产品叠成扁平的标准化的组合箱来运输，并且通过说明书在家您自行安装，来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且啊，他们在1956年就设计出了第一款平板包装产品罗贝肯边桌，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折叠空间的历史。宜家的产品啊，素有在小空间内实现空间拓展的特点，这个原因就在于可折叠家具对空间的灵活运用。其实要说咱们现在有很多小户型，让这些能够有效折叠和利用空间的产品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比如说有一款小桌子啊，它那个桌面折叠的时候宽度只有45厘米，而完全展开的时候则拓展到了135厘米，桌底下还可以放4把折叠椅。最后再来看看设计风格方面，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设计是具有典型的北欧风格。宜家空间呢，主要有北欧传统、北欧现代、流行传统和流行现代四种风格，多数消费者对这些风格其实也不会进行特别精准的区分，而是笼统的把它们归之于北欧风。但是宜家风格的认知则在潜移默化当中形成，宜家通过标志、色彩、北欧风情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宜家风格，在众多类似折叠家居的品牌当中获得了很高的辨识度和认可度。那么我们以上给大家介绍的种种关于宜家的背景资料，这样的一个宜家模式为什么会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欢迎，宜家又面临哪些痛点和挑战呢？下面的时间啊，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赖阳老师来和我们做一个分析。你好，赖阳老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其实从刚才的这篇文章当中啊，我们是从比如说空间设计、卖场的布局、营销模式，还有它整个产品风格的这些方面，来和大家聊了聊宜家的特点哈。那在赖阳老师您看来，您是怎么理解宜家模式的呢？ 宜家模式啊，可以说呢，在全球都很成功。 嗯， 我觉得核心点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它的卖场啊，沉浸式的这种场景设计是非常好的体验化。我们到家居卖场啊很多，有时候我们去了之后呢，哎，觉得这个环境氛围不错，这沙发也挺好，客厅设计也很气派。但是呢，搬到家里之后发现啊，怎么都不合适。为什么呢？它跟家居生活不一样。家里生活的时候，东西可能是有些东西可能要乱放的，有些小玩意儿没地儿收纳的，等等等等。而宜家的场景呢，往往是一种实景体验，让你看到了是我自己的家的感觉。 就是他做的那个样板间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对， 而且往往也都是小户型。刚才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哈，它也是模拟，比如说像咱们一线城市，可能很多年轻人他自己的家居布置不会是特别大的一个面积，往往是在一个小空间当中去营造那种气氛。 哎，而且好多时候呢，你有很多小物件要收纳。我们经常有时候看设计师的样板间特别好特别好，我就问个问题，你住进去之后你那些电视的遥控器搁哪儿啊？你这买了菜了之后，你那么好的料理台干干净净的就放也几束鲜花，到时候实际操作是不是这个场景啊？家里厨房可能一堆厨房家电往哪放啊？等于卧室里、书房里各种的笔啊、U 盘啊等等等等的线路。哎，但是在宜家里面呢，我往往呢给你打造的是一个你真实生活场景下，这时候各种物品怎么收纳、怎么来摆放的场景。这时候消费者就感觉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哎呀，特别适合我，我家里就缺这么一个柜子，或者缺这么一个摆设，然后能解决我很多杂物的收纳问题。所以消费者就感觉到呢，非常适合自己。这是给消费者切身的体验之后，让消费者有很好的感受。 嗯。 这一点上对它的促销呢就非常有帮助，这是第一。 嗯， 第二呢，宜家呢实际上在全球啊都是价格不贵、消费者愿意去的地方，这也是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不贵呢？它在这里面呢，第一呢，它所有的材质啊尽可能的标准化设计，也就是说呢， 产品拿回家呢，组装成本很低。 嗯， 在我们国内呢，可能现在人力成本啊还相对呢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大家买东西啊，人家工人上门组装，可能家具厂都能装，还不是感觉特别明显的。但是你要到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去的话，人工成本极贵。 嗯， 你买个家具送到家里再装上，成本极高。但是如果他宜家买的话呢，他很多就是收纳完了，就是这个简单的板材， 嗯， 一包拉的车后备箱就送回去了，到家之后自己动手就能装。这个的话呢，对于消费者呢，可以说呢降低了很大的这个消费成本，没有工人的这一大堆的费用了。 嗯， 这样的话自己动手，实际上呢就是使得它价格呢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在设计当中呢，尽可能的通过这个专业化的设计呢，哎，既让东西好用，同时呢每个产品呢尽量减少安装的复杂程度，以及呢相应的这个减少呢相应的设备的零配件呢，来降低它的成本。在这上面呢，实际上它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使得通过它的优化呢，既好用，同时价格呢，因为减少了刚才说这一系列费用之后呢，还能更便宜，这又使得它呢又有优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它是卖场和仓储呢在合一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这种整体设计呢，使得呢它的这个仓储成本呢大幅度下降了。所有的产品都是叠放好了，就是库房就在楼下，你下车了，你这个逛完了一扫码，直接取了东西就拉走，这个成本呢也是大大的这个降低了。你要是别的家具的地方，可能呢，哎，你去购买，现场也没有货，然后下完订单呢，还要从其他地方运过来 调货， 哎，调货，或者是你自己去取的话，那也很麻烦。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增加了后期的消费成本的。而这个呢，直接你下完单呢，或者委托他给你送到家里，或者当时你自己就可以取走， 嗯， 效率也极高。所以在国外呢，实际上用宜家的消费呢也是很普遍的一种选择。 嗯， 第四呢，实际上就大家关注的整个的卖场的空间格局的这个走向。它的空间格局呢，它是设计一种单向的人流的一个系统。在这种格局呢，有的地方啊实际上不适合，像过去的大卖场，我们过去去大卖场啊一逛逛一天， 嗯， 现在我们到超市里希望拿了东西就走， 嗯，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赶紧买点东西就回家。我们最烦的是到一些大卖场里面啊转呀转，转半小时走不到头， 而且人还特别多，购物体验就 非得让你是一层进去，哦，然后从二层才能出来， 嗯， 哎，你消费者体验就不好，就越来越不愿去了。但是宜家呢，消费者呢实际上并不一定是为了买东西，消费者就想感受一下呢又有什么新的设计了，新的创意了，我家里可以借鉴，我也许会买，也许我不买呢，我想逛一逛， 看看 我的生活场景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就是新的创意能够改善我的生活。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呢就是对他每一个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场景呢，哎，都要去看一看试一试。所以呢，从这边走到那边，客厅什么样，卧室什么样，书房什么样，厨房什么样等等的，哎，看过来呢，消费者实际上也是觉得呢，就像我们逛景区看一些个娱乐项目一样的这个来欣赏，实际上是一个休闲体验的这样的一种过程。 嗯， 其实我也认识很多消费者，实际上都是如此。 嗯， 他们呀说没事了，这段时间想干嘛呀，到宜家去逛一逛， 嗯， 他是为了去逛一逛玩一玩，根本没有购物的这个明确目的， 就我们没有刚需， 对，并不一定要装修房子， 嗯， 我就是想到那儿去逛一逛，这样的消费者很多。而去了之后呢，实际上购物率还不低， 嗯， 因为逛的过程中呢，突然发现生活场景中，哎呀，我缺这么一个小桌子，哎呦，这个椅子特别适合我，哎，这个小家具呢很有价值，甚至一些个锅碗瓢盆甚至灯饰等等，不知不觉可能就会买走很多东西，这样消费者也挺多。还有一类消费者呢，比如说租个房子，缺一张书桌，缺一个书桌呢，到家具城去买呢，哎呀，那么多品牌逛起来挺麻烦的，而且可能我也不一定需要很复杂的。我知道宜家呢，价格呢不是很贵，品质呢，哎，虽然不是很高端，但是呢也有保，哎，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在这里面的话呢，而且以我的经验来看，在这里选择呢，基本上各种需求的这个产品呢也都很齐全。我就到宜家呢来一趟，到这之后，哎，一选，直接看桌子，看完了之后 下个单然后送到家里就很方便，所以这一类追求方便便捷有基本的品质保证又不追求高端豪华的消费者，特别强调功能性的这种消费者呢，到宜家来的这个目的性购物呢也是很多很明显的。 嗯，刚才赖老师跟我们分析了很多哈，包括您提到其实有的时候消费者走进这个家居卖场并不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刚需，并没有带着非常强的消费目的走进这个消费场景，但往往会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当中就掏出了我们的钱包为这里面的产品买单。我觉得这也是宜家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啊。就像您刚才说的，进去之后付费的概率它还不低，包括它也对它的成本进行了一个严格的核算，尽量的去让利给消费者，比如说它采取比较扁平的这种产品包装的设计，包括让大家自己把这个商品运回家进行简单的组装。其实这一套机制在宜家这么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包括您也提到了，其实宜家因为它作为一个全球家居连锁品牌，很多他们考虑到的一些点其实不仅仅是针对咱们中国地区的消费者，像国外人力成本比较高，所以像这种家具的运输包括组装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也就转化成了经济成本。那在宜家看来，他觉得这一块是可以把它拿掉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家具的价格降得稍微低一些哈，让我们产生一种宜家的家居哎，好像性价比还挺高，我们能用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价格去买到一个比较有保障的家具，这也是大部分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它背后的一个心理动机了。其实说到宜家卖家具，现在大家如果去宜家逛逛，就发现它不止卖家具，它还搞餐饮，对不对？它还卖吃的。就像我们刚才文章当中也提到了，宜家之前经常会售卖一款甜筒，只要一块钱，这背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为什么宜家要做餐饮？为什么它要推出这么低价的一个商品去吸引大家去消费呢？您怎么看，赖老师？ 实际上现在啊，可能呢大家觉得哎，这个卖场里干嘛还有餐饮啊，还有这么多东西。实际上在国外呢，很多的这种大型卖场啊，它都是有些复活化，都有一些复合化的一些个功能的。因为消费者去啊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呢可能到一个地方逛可能时间会很长，再一个呢可能并不等自己一个人去，可能跟家人在一起去，这时候不同的家人呢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和兴趣。我在美国呀去过一个大的，是那个卖一些个家用电器电子设备的卖场，它不是像这个百思买这样的，这就纯粹卖一些个简单的家电啊，它是卖很多很复杂的，包括组装电脑啊等等。但是这个进去之后，第一溜我们看到什么呢？是一溜儿童的那个玩具，是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 IP 的小熊啊、小兔子呀等等。干嘛？孩子带来了之后，一看这些电子设备就很烦，那怎么办？给孩子买个玩具 啊， 哎，买点 安抚一下， 对，买点糖，买个冰激凌，哎。买杯饮料等等呢，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然后家长去逛。实际上它是也有这样大量的这个附带功能的，让很多国外的卖场呢都会考虑到呢，就是说消费者到这儿来啊，它有一个综合的好的体验。即便是辅助性的餐饮呢，实际上也应该给顾客呢一个很好的品质体验，它是跟你整个卖场的综合服务呢是相匹配的。但是可能我们国内过去有些个卖场啊，你说有没有餐饮服务啊，也有，他就觉得哎呀，既然消费者逛累了你得吃点，我也准备了，但准备的呢可能消费者觉得这个品质档次很差，实际上是一个不好的体验。那么消费者对整个卖场的逛的感受就不好了， 大打折扣。 所以宜家呢主要消费者来呢可能并不一定为吃，但是我也听说过有些消费者就是到中午在这吃这丸子， 尤其是附近的一些比如上班族哈，中午不在自己公司食堂吃，可能会去选择哎，我尝尝宜家。 对，但实际上呢根本的目的是到这儿来的消费者既然要逛很长时间，哎，他能吃得好，能尝到这个很好吃又很便宜的甜筒，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综合服务体系。我们也知道它底下还有 存放孩子的地方，里面乐园实际上也是很好的，它就让消费者只要到这儿来就感受到一个非常好的服务的综合品质。而这种品质由于它做的跟可能国内的很多的这种购物中心啊专业卖场相比呢做的比较超前，所以呢反而出现了这种国内的消费者专程为这儿来吃甜筒，专程为这儿来吃午饭， 变成一个打卡的项目了。 这就是实际上它综合服务做的好的结果，但并不是说以此呢为目的，但确确实实你来打个卡来转一圈，你要跑到顶层来吃饭，那不知不觉的可能你逛一圈可能又买走点东西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附带消费。 所以对于一个好的品牌来说，它不仅仅要提供好的产品，更要提供一种好的服务，或者说是好的氛围。就是其实消费者有的时候也是非常感性的，我走进这个家居卖场，我会感受到整个你无论是从布局也好，提供的服务也好，带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它会有一个整体的评判标准。那不仅仅是说你产品质量过硬，我就会对你的综合分打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包括呢，现在大家如果去各种电商平台上去搜索家居，你会发现各种品牌各种厂家生产的那些比如说简约一些的家具，或者是北欧风一些的家具，都会打上宜家风格这个标签。赖阳老师，您怎么看待宜家风格？为什么它从一个家居品牌，从一个卖家居的卖场，把自己的产品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宜家风格，会产生这样一个标签，为什么？您怎么看？ 因为呢，它实际上呢，这个发展起来，从现在看啊，已经很多年历史了，但是它是一种风格，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方式，销售模式的创新者和引领者，因此呢，它就变成了一种标杆。比如说刚才咱们前面说过了，产品的标准化，现在大家呢可能过去啊很多家具标准化很差的，但是由于宜家的标准化很成功，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厂家标准化，我们到淘宝去搜，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具呢，给你远程寄到家里，标准化安装就可以，实际上这些都是宜家所带来的。但是这里面的话，为什么大家先别人处都有还要来宜家呢？这里还有这么两点。第一呢，它的标准化呢，长期的研发呢，使得呢它的产品啊这个安装本身呢设计的是非常合理的，我们拿回来之后呢一装啊组装起来非常的简单便捷，效果呢还很好。但是有些个一些个在学习的企业呢，有的可能学得很好，但有的企业你可能买回来之后你装起来发现了视频里看着它装的挺容易，你自己一动手啊特别难，因为它产品可能比较标准化没做好，打的恐惧稍微有点误差，那对于安装难度可能就会差很多。另外呢，选的板材它的材料不是极其昂贵的，不是说咱们买的那种实木啊硬木红木，而是都是一些板材，但是板材厂提供的这个板材它的含水率，它的这个相应的材质，各种的这个技术细节指标呢达到一定标准之后呢，它这个就是变形会很少，所以你组装起来会很简洁，而且呢也很耐用。但是有的产品呢可能也是类似的板材拿回去了，你一组装呢这板子就变形了，它也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问题。所以呢要达到它的水管理水平呢，对于很多厂家来说实际上是有很大挑战的，但是大家呢按这方向去模仿。第二个呢就是设计，实际上这样一个好的企业呢，它不仅是产品的标准化技术，更重要的是设计团队呢不断的研发，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走在前列。 其实我在这儿打断一下赖阳老师啊，刚才我们经常说宜家家具，但这些家具如果您仔细观察，它并不是宜家牌的家具，而每一个家具它前面会有一个自己的名字，这都是他们的一个供货商，是不是他们的一个 他呢实际上有若干个合作伙伴去定制，但是这些品牌呢相当多实际上是宜家的自己的这个品牌，它是用不同的名字呢实际上走不同的系列，可能是有不同的供应商去生产不同的这个产品，但是不同的系列呢它是有细小的，第一是风格的差别， 不同的系列可能风格呢是有一定差别的，第二呢是不同的品质等级的差别，有的呢可能耐用性会更久一些，有的呢可能会耐用性更短一些，根据不同的需要，有的人可能要便宜，哎，你买这个系列的，有的人呢可能想贵一点，还有的人呢喜欢这种风格，有的人喜欢那种风格，所以风格呢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只是呢对于我们不习惯这种产品的消费者一看呢，哎，觉得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长期买宜家的产品，你会发现呢不同的系列的风格呢还是有些许的这种审美的不同的这个差别，实际上也是不同的设计团队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一些考虑来设计的，但他这个设计团队我们要看到他要考虑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美学，设计出东西呢大家看着呢，哎，确确实实漂亮，而且呢这个呢要看到第二个呢就是呢相应的成本控制，我怎么设计呢既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又可能降低成本，这样降低厂家的成本也降低了价格，同时又降低了消费者的成本， 就更有价格优势， 对，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功能性，这是宜家我觉得是设计上最强的，既保留这个美学的效果又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呢，这个使用起来功能性啊特别很多小的细节考虑的非常周到，这是我们过去很多传统的厂家我感觉啊这个差距比较明显的地方，我们过去很多地方啊设计很多产品呢就光看大面上很气派看着很好 样子好看啊， 哎，一用起来发现收纳起来一点也不方便，但是宜家呢会有很多小的细节呢让大家看到了之后很惊喜，哎呦这个地方一个微小的一个处理之后让生活中呢这种场景下会很方便，这个呢实际上是他这个设计团队不断研发不断创新不断改进的这个优势所在，而其他的呢刚才说了很多宜家风格呢在这方面也在学习在模仿在提升，但是呢从研究的这个就是设计团队的力量上，刚才说了供应商的这个能力上和供应商的这个品质的这个品质啊，不光是对，不光是说人家供应商是知名供应商，而是对供应商产品品质的这个监管上，实际上这些个呢它都有相应的流程相应的能力的要求，这也就是说呢虽然很多宜家风格的产品也很多，但是呢宜家原创的东西呢这个显然是更受欢迎的， 它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的，否则这样一个品牌也不会延续几十年一直受到一部分消费者的欢迎和追捧哈。 而且呢由于它成本控制做得很好呢，在价格上呢实际上也不会跟中小厂家有过大的差距，这也是消费者特别能接受的，你看稍微多花一点点钱我买回来正品的宜家产品总比在这个一些其他渠道一些中小厂家的这个类似产品呢可能要强得多， 心理上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起码选择有一个大牌子它是有保证的， 对，而且确确实实呢大牌呢刚才说的在这个质量品控上呢它的要求呢也是可靠的，这很重要，再有一个我觉得从发展方向上来说呢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呢一些模仿的一些产品呢实际上呢也是要进一步的来这个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这种限制，你可以模仿宜家的风格，你可以在宜家的这个产品上获得启发创新自己产品，但是你直接复制宜家的产品那恐怕就有可能侵犯这个知识产权， 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呢要想做宜家风格的产品做得好，那么对自己的设计研发的力量要求也很高，所以这些厂家呢也必须有很大的提升，所以从这些方面综合起来看呢实际上要是做宜家风格的产品还很有性价比啊，实际上难度也是很大的。 刚才赖阳老师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宜家这个生产产品的一些特点啊，包括它区别于传统家具卖场它的一些优势和核心竞争点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宜家就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家具品牌，也不是说它生产的产品100%就完全是合格的。那相信关注新闻的朋友，可能最近也发现这个宜家又有一条新闻上了热搜啊，就是被罚了80000块嘛，因为广告宣传相关的问题，也是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一个罚款。我觉得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让赖阳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宜家 咱刚才说了它的优势，那它肯定也是在发展当中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的，都有什么呢？能不能请赖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未来宜家在发展过程当中它主要面临的这些竞争压力、挑战、痛点在哪儿？ 我觉得面临的挑战也很多，像它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消费者人群中呢，它是一种高端产品的选择，就是说消费者觉得宜家是一个高端卖场， 最早的时候刚进来的时候， 但是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者在升级的过程中呢，这个时候宜家呢可能更多的是年轻人这刚入门的组建新的家庭或者租房的这种选择了，而家庭中的随着大家装修新房子，可能会选择更有品质的一些产品，也就是说它的高端消费人群呢实际上是在流失的，这也是它的这个定位呢实际上在中国呢也是逐渐的在下滑，这就是说呢也给更多的高端品牌呢进入市场呢流出了这个市场空间，这个呢它的这个定位实际上在发生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宜家呢实际上呢它这个在随着发展呢它也受到消费现在电商化的影响，因为消费者现在越来越方便，手机随时下单，过去家具大件不敢手机下单，现在家具大件也可以手机下单，那么手机下单带来的是什么呢？我写过书叫云消费时代，里面重要观点就是云消费时代，消费打破时间、空间、地域的障碍，实现三个零，零时差、零距离、零渠道，这样的是一个根本的方向。而这种变化呢，就是消费者不一定到卖场了，手机随时就可以买， 方便， 这种方便呢，消费者方便了，那同时呢，它减少了中间的仓储的这个环节，卖场的租金的环节，大量工作人员的运营管理的这个工资成本啊，人力资源的这些成本，那么价格呢会更竞争优势，那宜家这种实体店为基础的这种卖场呢也必然受到这种冲击，你的租金越来越高，虽然你可能跟过去传统的比你的租金水平不高，你选的地方比较偏，你的这个卖场跟仓库合一有优势，但是跟网上这个云销售来比的话，那这个成本还是要高得多得多，所以这使得呢在价格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它这方面呢面临的压力，所以宜家呢实际上也在探索网上的直销啊，甚至他还开了这种就是说体验店，这店里呢我不能直接拿走商品，你在这里啊看看好了扫码给你送货，也在去做，但从整体的宜家的这个布局的这个体系来看呢，它现在仍然主要依靠的还是现场逛、现场来体验、现场来消费的这个人群，那么它的运营成本呢，这个在云消费时代呢实际上面临线上的挑战呢也会越来越严峻的。 刚才蓝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可能对宜家来说呢，面对很多其他的竞争对手纷纷开网店转线上销售，可能宜家也是要做出相应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他们就也开始触网了，去开设了自己的官方 APP 呀，包括开设自己的购物小程序，哪怕您到线下去购物看到这件商品不错，您也可以跳转到他们官方的小程序从线上下单购买，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宜家为了应对现在的时代潮流他做出的一些改变。但是我觉得就是线上购物是线上购物，但是是不是消费者对于线下那种体验这种需求是不会消失的，对不对？ 这种需求肯定是在的， 是， 但是呢相当多的消费者会转到线上，这个因为不同的场景不同需求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我没拿定主意我要线下看线下感受选，有的时候呢我需求不太复杂，或者我拿定主意了线上买了这个不用跑一趟，对我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两者呢是结合的，但是呢原来有些个因为没有线上渠道不得不在线下购买的消费者，他必然会转到线上，或者一些消费者在不同的需求的状态下他也会转到线上，那么线上比例提高的同时必然会减少线下客流的规模，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线下的压力 就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企业呢运营啊做得再大，它的利润率实际上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减少个一成的客流，可能对它的收益就有很大的冲击。所以这种影响呢，不是说一夜之间线下没人了，而减少个一两成的客流，随着时间推移，不知不觉的可能给线下的经营的盈利的难度呢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所以呢开拓线上的渠道，拓展他们的销售渠道也是他们的一个必然之举了。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以后大家线下逛但是下单呢我们线上买这样相结合的一种模式。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线下呢还得增加更多的让人愿意到线下卖场来的新的动力。除了现在这种体验化的这种购物环境之外呢，是不是线下有更多的更有趣的活动吸引消费者呢到这儿来参与来互动来体验是更加重要的。在一个线下店铺的布局呢，是开得越多越好呢，还是减少店铺的规模，让消费者呢更集中的在某几个核心店里面来购物，减少呢我线下布局的成本，是不是这也是应该很多的企业要考虑的，宜家呢应该也不例外。 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些方向哈。好的，非常感谢赖阳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有哪些优势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可以回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 古北桥上落，你该睡觉喽。钟北庄上落，你该起床喽。 往北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变态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春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 猜测着我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雨下，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